自从我来到这里，他就收留照顾你，何时才能开开？我快等不及。 从来比我还着急，春天来花自会开放，别再着急，着急也不灵。 盼了多少个花季，又不是九四心情。 冬天来你也快远离， 别惆怅也别彷徨，你决定开花的模样，天亮以前奇迹会开放。每个人都在等待，叶子等待的是 musical， 都在等待你在寻找 Mr. Right。 每个人都在等待，而我等待的是什么？继续等待，相信奇迹总会。 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翻开尘封的相片，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，老人与海的情节，画面中你却依稀在浮现。然而地球另一边，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。一个人的海边，海潮循环人不变，空荡的世界，我们之间呼吸少了一些。老人默默抽着烟，和我一起失眠，直觉呈现，等待也是种信念。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，冬天的雪白色了你我的情人节，消失不见爱的碎片。 铺满灰尘的月葬第二夜，放在那里好久都没练，静静写下诗篇，等待从大海的另一边，却被季风别线。 You know， 爱所维系的生命线，在风浪中摇曳，我依然坚守这一切。老人他默默牵着线，和我一起哽咽，也许明天，也许后天。消失的那天，海的落叶一点一点却走向缠绵，临近千叶，老人守候着他的心愿，海的对面，你我两个世界。